接着看经文，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那么这是文殊菩萨看到这个大会人众稀有的盛况，当然他是知道啊，很清楚很明白，但是人听要凡夫二乘乃至于全教菩萨看到这个盛况都免不了会有疑惑，甚至于还有毁谤的这个意念存在。疑惑谤法祖师大德依据经论告诉我们一定度阿鼻地。那么像这些话我们平常都不敢讲，为什么呢？说出来之后人家更疑惑更毁谤啊！他听了之后，你拿这个来吓唬人，哪有这么重的罪，哪里有地狱啊？啊，他根本就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所以这些话我们相信的人自己有高度的警觉，对大众除非是读到这个经文不能不说，不读到这个经文我们根本就不说。要知道为什么不说啊？说了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帮助别人造罪业，那又何必说呢？他堕已经堕得很惨了，不应该再叫他堕得更重，这就是大慈大悲愿。所以在坐卧之世，佛菩萨不以佛的身相出现于世界，就是减少众生的疑惑回报。文殊菩萨非常慈悲，帮助世尊来教化众生，这两个人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在一问一答了啊。地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召集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菩萨六道有缘的众生来参与这次大会啊，这是不思议事。请看底下经文，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道马柱尾，山石微尘，一物一粟，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界之内，所有尘粟尽充为界。这一段经文是世尊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出地藏菩萨的 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告文殊师利就是告诉我们，文殊师利在此地作为我们大家的代表人。这一段先从比喻里面，比喻这个数量不可思议啊！这个比喻我们已经不必一句一句解释了。这个圣依法师在讲义里头有说，我们在这里省略它，这个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间人不能计算，现在科技发达，最这个高级的电脑也算不出来。地藏菩萨正十地国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啊！像前面比喻这个数字啊，这是讲地藏菩萨正十地国位，从正初地到十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十地之前呢，那都不算了，那要算的话，那就更多了，那数不清了。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就讲以前的那个不算。从正得地上菩萨算起，到现在这个数量啊，恒河沙劫哪里能数得上？所以这个比喻实在讲，也只有佛能说得出来。我们要用言语文字来形容这个数字，我们形容不出来呀。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他的威德神通，他的宏誓都不可思议。可是诸位必须要记住，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信的本愿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你要问为什么？性德里头有欠缺，你怎么能圆满呢？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第一课，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是入门的课程，对，基础的课程，必修的课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信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地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心里面还现这个地狱的现象，还现六道轮回的现象，你怎么能证得圆满菩提？这个一定道理嘛！啊，这佛法是给你讲理，真实之理，真实之事。那不发这个愿行吗？啊，地狱苦难的众生，都要无条件去度脱。我们现前一些苦难的人能够不帮忙吗？能够不援手吗？人跟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如意，看到会生气， 这要懂得啊，不是外面境界的过失啊，我们自己过失啊。他为什么造恶事，造作一切不如法？我自己没有修好，我没有给人做一个好样子，我的罪业要从这里修啊！啊，你还要给别人破柱子瞪眼睛，你是罪上加罪，你不知道众生从哪里来的，众生造罪业从哪里来的？佛菩萨晓得，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一片慈悲眼。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要从这个地方觉悟，真正觉悟。恶人对于我们，我们要以善意帮助他。帮助他不接受没有关系，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众生根基有四种啊。不能接受就越显得我们自己罪业深重，我们要从这里求忏悔。是自度而后才能度人，这个是一定道理。佛菩萨戒淫众生也没有定法了，有时候也发脾气也瞪眼睛啊，但是你要晓得他们一发脾气众生觉悟，众生改过回头向善，我们这一发脾气众生生怨恨心，那生报复心，那你就错了啊。我们愚痴，菩萨有智慧啊，我们要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所以特别提示出来做师做饭的佛菩萨天人师啊。我们这一出家人家一见了面法师啊，都称你为师啊，师就是表率啊，模范。我们起心动念举止行为能做人的模范吗？昨天李牧原就是告诉我，我才晓得我是一个一生当中对于任何人的事情向来不闻不问的。他告诉我前期的同学们离开之后他们就整理房间，看到有些这个不要的东西的都是丢弃在那里还看到吃了那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放在，他们看到很难过这种做法能够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吗？我们听着很难过我们不责怪这个同学，只责怪自己我们自己做的不好但是我们努力在改进这些道理都要懂得这个长度点点滴滴我们都要爱护，都要爱惜我一生当中不向任何人呢要一分钱为什么呢？人家赚钱不容易 要体谅到别人，我们自己用钱总要节省啊，我们节省一分钱就是对于常住对于佛法不施一分钱，我们修佛，你不修佛你的佛从哪里来？你今天没有能够断无明，你的信德不能流露，你的福报都是修来的。啊，决定不敢浪费。古无大德都做到，你看看丛林的规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微不足道的无不爱惜，惜福啊，惜福就是修福，现代人所有一切过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从小没有人教，长大了养成这个习气，习气养成了很难改，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为什么天天读经？读经就是检点自己，反省，依照经典的教诲改过自新。那我们这层有救，处事要忍让，要替别人想，要替整个社会安全去想，不要想过人了，想过人无不是罪，无不是业，自己天天在造作罪业，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修了功德。那么这个是打闲岔的话，但是也很重要。我们再看经文，佛说了地藏菩萨为神示应，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这句话里面的甚深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从哪个地方去学习。再看底下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展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旅塑其形象，世人当得不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个经以为什么呢？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还有一百次往返呢，三十三天呢，永远不得恶道啊！妄闻之意，然后又堕到卧道去呢，就是回报了。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话靠不住，假的啊，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呢，又堕阿鼻地狱。啊，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闻是菩萨名字，这个闻里面就有四修啊，菩萨的三会啊，你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地藏菩萨 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真正懂得才叫文明啊。名号里面的意思完全不懂得，没有文啊。真正懂得了，听到这个名号，就将自己心底宝藏就相应了，这叫文明。称赞是什么意思？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称赞的。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称赞的，勉励自己，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这是称赞。下面斩礼称名供养，那是真正修行。斩礼斩两啊，礼敬呢，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啊，对师长啊，地藏菩萨的精神，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的。这是把斩礼啊，才做到圆满了。对于任何一个众生有轻慢心，不是修地藏行啊。看到这个斩礼子，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一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就是了，哪有那么简单呢？那是完全错解如来真实意啊！佛说的没错，你错解了。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多次的劝勉我们要深解意识。你解得越深，你明了得越透彻，你做得才圆满啊！只在文字表面上，那就完全错了啊！古德常讲嘛，一文结义，三世佛愿呢，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含愿望，你把佛的话错解了。错会，今天错会的人有多少？你要问他为什么错会，他没有做到啊！只有做到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入微也，才能往深处体会。你不做怎么行啊？你能做到一分，你就体会一分。体会一分，你又能做到一分，结跟行相辅相成啊！结帮助行，行帮助结啊！这样辗转深入啊，才能入到深广。 称地藏菩萨名号，这个里面两重功德，自力是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也就是念念不离心地法门。这是自利德，利他德呢，念念唤醒有缘的众生。实在讲，今天有缘的众生呢少啊，太少了，几个人听到这个名号就觉悟，虽不觉悟也要让他听到。所以阿赖耶识里面种名号的种子，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一生不得离，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些一切众生做演绎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的利益，听到之后他就晓得怎么样修学了。供养诸位一定要知道，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跟我讲得很清楚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法供养行愿品里面举了七大类也，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我们不能够儒教修行，那个供养是假的，不是说供养一点香花水果，就这就是我天天在供养佛了，错了。我们看真正修行这些大德们祖师大德们，他们那个佛堂里什么都没有香花水果都没有，他到哪里去办呢？我们看到人家那个佛堂的工具只有一杯水点一盏灯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下面是供养的扩大，供养的引申，造菩萨形象，雕刻的呀这个刻驴啊就是木雕的俗气是塑造的，泥塑的也好，金属塑的也好，这是供养的扩大。使一切众生听到菩萨的名号，见到菩萨的形象，给他种善根自己行菩萨道，菩萨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就叫做行菩萨道。劝化一切众生的这个样的福德才是 百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堕恶道？不造恶业嘛。修地藏菩萨行的人怎么会造恶业？过去生中所造恶业的种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啊，恶缘都断掉。他学菩萨、念菩萨，啊，是菩萨心，是菩萨行，是菩萨的言语。你看看这个十法界里面，其他的六道的这个语言都断掉，他怎么会堕恶道？啊，这是当然之理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那么再看世尊跟我们讲地藏菩萨往昔的因缘，这个意思深了。文殊师利，佛经里面凡是一开端呢叫做当机的名字，下面的经文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底下有重要的开始，提起他注意。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句子在这里断好啊，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时间就太长太长，说不尽了。前身为大长者子啊，古人有这个意思，他从前那个身份呢，是个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子，我们很多人把他看错了，大长者的儿子。啊，而实际上这个子，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人一种尊称。啊，那个孔子、孟子、老子，啊，称子是尊称，大长者子，这个词就是孔子、孟子那个词，尊敬的称呼。那要用现代化来讲呢，这个词就是尊敬的。啊，我们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尊敬的大长者。啊，把这个尊敬的话加在前面。从前这个尊敬还在后面啊，尊敬的大长者啊，世世有佛。那个时候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号曰四字分训，具足万恨如来。四字分训是比喻啊，这个狮子寿终之往啊，具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啊，那么这个是名号里面简单的意思。是张德子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是我们的学处啊！啊，这个时候，尊敬的长者见到 师子分训如来，相好光明呢，他生了欢喜心，向佛请教啊，你这个相好怎么得来？相好重要啊，我们为佛弟子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形象，我们就是灭佛法。出家谈何容易啊！古德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一般社会世间人造地狱业不容易啊，出家人造地狱业太容易。为什么呢？没有不能一个好的形象的时候，你就灭佛法，你这个罪业就断了。为什么呢？叫社会大众的时候回谤佛法啊，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瞧不起你，轻视你，回谤你，就能整个佛法通通都回谤。你这个罪业还得了吗？啊，诸佛菩萨是九法界最好的模范啊，最好的形象啊。你看佛的形象能够叫长者子，长者子是称为子，称为大家尊敬的，有学问呢，有德行啊。这样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对佛的尊敬心都想来学习，你说这个形象多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不出家那无所谓啊，你出家了你就一定要学佛的形象，要具足菩萨的形象啊，否则的话在家学佛一样嘛，何必造罪业，何必再造谤佛谤法谤僧的这个事情。这个重要啊！我们今天讲华严经，华严很长，华严到末后五十三参，那个不但是要求出家人，在家学佛的跟出家学佛一样，都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你要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是冒充的佛弟子，假佛弟子，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古报在三途啊，非常可怕的，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既然学佛了，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住，要熄灭贪嗔痴啊，还要与人争利啊，还要这个好那个不好，轮回心呢，造轮回业，想到佛心多么清净，一尘不染呢，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所以在这个内外 能得到清净。内里面一念不生，外面一尘不染，皆是佛菩萨。这样才能够过到真正的生活。我们常讲真实真善美慧的生活，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点不假。佛菩萨过这个生活啊，我们过什么生活啊？内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我们过的是烦恼的生活，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再说的不好听的话，过的是恶道的生活。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佛把这个摆在地藏业因里面第一条，用意好深呐、啊。所以诸位，无论是在家学佛是出家学佛，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一定要有好的形象。千佛庄严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就不讲千佛庄严，就是舍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从哪来的？三十二相是福德之相啊！你不修福，你就得不到这个相好啊！善有漏的，有无漏的。我们今天修无漏的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了，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从哪里学习？有漏善学习。一定要断恶修善，世间法的标准，我们能做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是不妄于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大概一般人都知道，司马光的别号叫军师，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了。他在晚年自己反省，自己一生不忘了，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他说过：“事无不可告人也。”一生所做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做一桩不可告人之事。他也是皈依三宝的，在家人的好形象。我们今天说到的话，学的什么佛了？每一天都从大乘，天天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 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一生做到，终身受用无穷。啊，佛给我们讲修行的大根大本，实在讲就是净业三福。净业三福一展开，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那十一句啊。决定不能够看清啊！而十一句里面再把它归纳，实在讲就是一句孝养父母，就这一句啊，千经万论，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出不了这四个字。啊，我们讲三学，讲六合，讲十度，啊，讲十运，种种修行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真的学佛，真的学佛改样子，心态行为改，这个叫真正学佛。天天读经，甚至于天天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还是轮回心，还是贪嗔痴慢心，这怎么得了呢？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一念清净的，念念的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如果为自己，他住大涅槃，那个多自在。为众生呢，那就要是一类化身。不辞辛劳，这是我们世俗人的观念，佛菩萨没有辛劳。为什么没有辛劳？佛菩萨无我，有我才有辛劳，无我哪来的辛劳？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感慨万千了。我们怎样学成啊佛菩萨一个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四字分训，具足万恒如来，告当者子，于正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啊，现在的道场简直不如从前，从前如法啊，所有一切佛事的建立都跟表法的意识能相应，现在条件不具足啊。 正规的道场，一进门是天王殿，第一个见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教你什么？正平等心，成喜悦相。啊，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弥勒菩萨代表慈悲呀，为本呐。四大天王代表方便，方便为门呐。天王殿教我们这个东西。那你在一个道场上每一天都要经过山门的，天天接受这个熏陶熏习，让你回心转意。我们今天谁懂得？谁有慈悲心？谁有方便门？方便是不是叫我们自己方便？那就错了。方便一切都是叫他的方便的，五行慈悲也，不能颠倒了。他行慈悲，我的方便，那你就颠倒了。所以一定要发心，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指哪里？指六道，特别指三途。诸位要知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周边，甚至于包括自己。贪心魔鬼道啊，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我们的心是贪嗔痴，愚贪嗔痴，一切造作没有离贪嗔痴，我们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地藏菩萨有能力到三恶道化身去堕他众生，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要度这些还没有进入三恶道但是造三恶道业因的这些众生，我们要度这些人吗？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大富大贵的，世间人看到他不得了，大富大贵了，佛眼睛里看到他是卧道出身的啊。我们怎么样度他呢？先要自己舍贪嗔痴，说没用啊，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我这个舍掉贪嗔痴，不要贪嗔痴，我的日子过得也很自在嘛，过得也不赖嘛。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从这个地方觉悟，所以前面这个佛讲啊，要树立形象，华严经上你看一开端的表法，第一个是讲大地心地，第二个讲宝树啊，宝树什么意思？树立最好的榜样， 一切众生十界他方呢，没有不喜爱树木花草的。佛就用这个方法来比喻，我们要树立最好的榜样，让人接触到之后生喜爱之心。再看经文，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劫啊，换一句话是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间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受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各了好几层啊，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 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被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他土破一贫无名这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哪里是自己享受？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来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处没有不收容没有不接待的，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大乘，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我们看到他发心不怕时间长，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学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一成就是诸佛，他还在菩萨地， 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祝福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方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烈士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这是第一个最先的。时世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400,000,000,000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的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须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 师注释化缘已经满，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发运还有三个事情，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佛灭度两千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证果。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那么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啊，这个婆罗门尼也是皈依佛法的，啊，也是个师父，师父身后，我们讲了善根深厚，啊，就是过去生中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庆敬，庆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思维，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畏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的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但每一个人护人并不多， 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说通通来护卫你，真的不是假的呀。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作恶？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祝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啊，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根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个。那护法神一看，啊，落得好自在，你自己自在，啊，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啊。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了，不要攀缘了，啊，寺庙里的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末时了委托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幸福，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幸福？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卫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了，不会冻死，那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啊，那么这样才叫孝顺，这样才真正幸福啊！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这些道理，张文家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对于张文家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非常慈悲，非常关怀，啊，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啊，星期天的时候就看他向他请教，啊，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啊，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啊，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啊，这是他告诉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在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追求，啊，你用贪嗔痴求的人 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啊，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啊，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大教，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啊，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啊，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啊，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啊，不是善缘，啊，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啊，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啊，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啊，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啊。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心常请三宝，事实甚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啊，烦恼习气呀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啊少啊，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啊，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啊，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啊，更是稀有了。就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么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的，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呀，也是加倍的，稀有难逢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缘，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啊，那叫真正可惜其造作罪业必定堕落啊。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啊。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过往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 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啊，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迷跟迷才相应啊，觉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个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事情的，那讲不通的。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啊。这是他这个女儿孝女啊，的道理知道，他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他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遭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毁一谤三宝，这个业重啊。随卖家值，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他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与仙佛他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处所，这是他的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括住住得很清楚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四续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四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四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会命的场所所以称之为四。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是很妙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他不晓得这个是的本意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四 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情，帮助一些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啊。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啊，一定要用自己，不能用别人。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价值卖掉，啊，得这个钱。广求香花，集住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啊，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哎，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一百万，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九十九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啊？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哎，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啊，那个供养的时候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啊，得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威容，端严笔背。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寺，在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就只有啊佛的形象。 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展礼尊荣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形式表里一如。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祝福，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处。这就怨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啊。可惜佛不在世，心里面呢有着丝丝念念，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感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啊，多么真诚啊，多么殷切的希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曰：“弃者圣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这里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世母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身界。”这个界就是哪一界啊？设法界里头哪一界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 再报女曰：我是汝所斩礼者，过去菊花顶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长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的。这是个真正的孝女人，至诚丈夫。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仆，至皆戒慎，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裂，愿佛慈悲诉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可想头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真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之处。佛没告诉他，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所以交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回家去之后啊，一心致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思维就是意念，没有说口念，用思维，这个意思深了。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时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室。听到佛的话说了，赶快回去了。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月。他回去真念，依教奉行。 啊，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啊，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用浮，多住卧兽，净覆妾身，飞走海上，东西吃竹，见住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住卧兽，争取食啖。这是定中见的心境界啊！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啊，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功夫很难呐。念佛方面容易，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有浅深不同啊。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意心不乱，上品的是理一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都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了。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要枉然啊！佛不能做他母亲 啊！佛要能做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那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做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做 啊！所以他做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啊，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对超度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其实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这有个理在呀、啊。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呀，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哎，还能找这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很差， 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掉了，真的死。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了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呀，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心都没有啊。那到药家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去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代人家不懂礼，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